小水桶。从前有位老奶奶，她有两个孙女儿，一个叫大姑，一个叫小姑，长得一模一样，是双胞胎。小姑很勤快，整天帮着奶奶做事，跟人家说起话来和和气气的。大姑呢，早上太阳升得老高了，她还在床上躺着。奶奶，衣服给我拿来。小姑，把我的袜子找一找。她说起话来叽叽喳喳，老爱跟人家吵架。有一天，奶奶说，大姑，帮奶奶打一桶水来。 我不去，我忙着呢。 大姑在忙什么呀？她在忙着玩呢。 我去，我去。 小姑听见奶奶要水用，放下手里的针线活，提起家里的小木桶，就往树林后面跑。那里有一口水井，井水清又清。小姑来到水井边，一不小心，小水桶掉到水井里去了。他朝水井里一看，小水桶在水面上滴溜溜地打转呢。还好，水井旁边搁着一张梯子。小姑把梯子放到水井里去，一步一步往下爬。她刚伸手去捞小水桶，小水桶忽地沉到井底去了。小姑急得哭起来，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。忽然，一只小青蛙从水里跳出来，对小姑说：小姑娘，你为什么哭？你的眼泪把井水弄咸了。 青蛙哥哥，我的小水桶沉到井底去了，奶奶等着我打水回去呢。 你真是个好姑娘，你敲敲旁边的小红门，井娘娘出来就会把小水桶还给你的。小姑仔细一看，旁边真的有个小红门，就轻轻地敲了敲，咿呀一声，小红门打开了。井娘娘向小姑招招手说：小姑，小姑，快进来，你的小水桶在我这儿呢。小姑进去一看，真的，小水桶就搁在门背后。她谢了井娘娘，拿起小水桶就要走。小姑，小姑，慢点走，帮我打扫屋子，生好炉子，烧好饭，行吗？ 行行。 小姑放下小水桶，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生好炉子又烧好饭，那饭不软不硬，香喷喷的。井娘娘很高兴，把小水桶递给小姑，对她说：真是个好姑娘，谢谢你了，奶奶等着你呢，快回家去吧。小姑爬出水井，一口气跑到家里。奶奶说：小姑，你怎么去了这半天才回来呀？大姑说： 这疯丫头，准在外面玩够了才回家来。奶奶您瞧，您叫她打水，她也忘了。 小姑就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奶奶和大姑。 我忘了打水，可是把小水桶给捡回来了。 她往小水桶里一看，咦，里面放着一件花衣服，她试着穿了穿，正合适。奶奶说：这是井娘娘送给小姑的，小姑，你就穿着吧。 大姑在一边翘嘴巴了，哼，这有什么稀奇，你们等着瞧吧。 她拿起一只大水桶，跑到水井边，把它往里面一扔，再扶着梯子一步一步往下爬，等大水桶沉了下去，就假装哭起来。哭了好半天，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下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气呼呼地往井水里吐了一口口水。这会儿，小青蛙跳出来了： 你这个姑娘怎么了？你把井水弄脏了。 别废话， 快告诉我，小红门在哪儿？ 我才不告诉你呢！ 大姑瞪着眼睛，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你不说，我就踢死你！ 他真的朝小青蛙狠狠地踢了一脚。小青蛙往旁边一躲，正好碰在小红门上，咿呀一声，小红门打开了。景娘娘向大姑招招手说，大姑大姑快进来，你的大水桶在我这儿呢。 大姑进去一看，大水桶搁在门背后，就说，你是景娘娘吧？给我的大水桶里装上5件6件花衣服。 好啊，可是你得先给我打扫屋子，生好炉子，烧好饭。 行行， 大姑拿起扫帚，哗哗地扫了两下，拿起抹布，呼呼地擦了两下，就算打扫完了。接下来生炉子烧饭，这可苦了，她在家里哪里动过手呀？好不容易生好炉子，烧的一锅饭，上面生的，下面浇的。景娘娘摇摇头说，大姑，你呀，屋子没有打扫干净，饭没有烧好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烧上一顿好饭，再把大水桶拿回去。 大姑斜着眼睛一看，大水桶里鼓鼓囊囊地装满了东西，跑过去拎起大水桶就跑。他爬出水井，一口气跑到家里。天已经黑了。 奶奶奶奶，快拿灯来！小姑小姑，快来瞧瞧我的花衣服。 大姑提起大水桶，往自己的床上一倒，乐得又是唱又是笑。奶奶和小姑拿了灯进来一看，嘿，大姑的床上全是破布片，又脏又臭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